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第二節，嗱呢一節咧就俾阿 Dennis 當啲發揮啦。咁個事個原因就因為咧 ，Donald Trump 嗰封信咧喺美國引起一啲爭議啊。爭議嘅地方其實好基本嘅，就係話佢啲 grammar 唔得咁樣。而家就有人挑機啦，就係、是。一個英語教師咧就對 Donald Trump 嗰個封信咧，進行呢一個編輯啊批判啊。嗱，咁我就唔夠膽，即係去挑機，即係去挑機話啲英文得唔定得啦。 係 個原因，因為嗰封信我睇過嘅。 O K 啊，其實我都寫得， 我覺得 O K 嘅， 係 O K 嘅。 但係個寫法咧有少少破，即係出格。出格意思就係咩咧？ 破格定出格先？ 出格，出格意思就係咧。一般嚟講咧，如果譬如話寫啲咁嚴肅嘅公函咧，就唔會玩嘢。其實呢封信咧入邊有玩嘢嘅，特別譬如一提到第一個即係所謂嗰個 address 啦，即係嗰個對阿金正恩嗰個稱號啦，就係 Your Excellency 啊嘛 ，His Excellency，His Excellency 啊嘛。咁一般嚟講咧，呢啲係去到呢啲所謂 monarch 皇帝啊，陛下先用嘅咁當然唔係咁嚴格，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話我哋喺外人嗰個度就玩 Q 你嘅， 喂，但 可能金正恩睇到真係覺得佢真係恭維我嗰啲。 喂，但係其實正我覺得正規啲咁寫咧，即係而家唔係上英文堂，純粹傾下偈咯。係咪應該寫 The President of the North 啊？ 佢直情嗰、那個嗰、那個用翻佢嗰個 title 係啦、，His Excellency， 哇，真係串喎，但即係閣下尊敬啊咁樣。 係咁，但係封信咧就寫到係相當之有禮貌嘅。但是言语之间呢其实已经暗示一样嘅就是如果要打上来呢我是随时怼啦冧你嘅。入面又特别提到嗰个所谓核子嘅军力嘅问题啦。 You talk about your nuclear capability, 係啦。咁佢嗰度都攞埋上帝出嚟啦。 係呀係呀。嗱咁呢封信呢就因为港人好多啦咁譬如阿陶杰就话啊即係封信寫得好精彩啦，咁喺美國就因為有啲人就出嚟挑機，又話佢寫得即係啲文化問題。咁我覺得呢件事就唔應該用一個角度睇， 我都唔係從一個文化嗰個問題去睇呢件事，係 咯。個問題咩咧？就係 Donald Trump 做好多嘢咧，美國佬好多人係睇唔順眼嘅，即係總之係要揾啲嘢出嚟去挑你機。 其實好簡單啫，只要你唔妥嗰個人，佢唞啖氣你都唔鋸啦。 咁但係從來未試過美國總統咁多唔妥佢喎。 都係嗰句啦，即係美國我諗都係左交多啦，係嘛？ 唔止嘅，咁你好多人見到當初個樣子已經好憎㗎啦。嗱，呢個點解咧？我就覺得唔係純粹左唔左交問題，因為譬如話涉及對啲女性嘅態度啦。嗱，有一件事咧，原本唔諗住講嘅，但係呢度可以即係提提，就係有一個美國嘅女演員咧，即係一個電視節目嘅一個紅星嚟嘅。就寫咗一個咧，即係好短嘅呢啲 message。 係。 就是奧巴馬一個嘅女幕僚啦，係馬騮。 哦，Donald Trump 咁樣講。 唔係，係而家某美國電視台嘅一個女演員，好紅嘅， 係 講寫咁樣。 幕後講。 係。 哦 ，OK， 咁佢冇彩俾人 出咗嚟之後，就成個節目腰斬。 啊，好似今日出嘅。 今日出 我 先。 哦，得，我知道。係啊。 咁而家講到個問題就咩咧？美國而家嗰個即係所謂對啲政治正確性啦，譬如話涉及到種族嘅問題，因為佢而家講呢個 ape 咧，其實因為嗰個佢而家去嘲笑呢個人係一個黑人嚟嘅，佢應該喺伊朗出世嘅一個黑人嚟嘅，就 伊朗出世，皮膚比較黑啲定係黑人？ 唔關事，因為佢個老豆老母就係去喺1950年代嗰時去咗伊朗做嘢， 喺 嗰度出世，咁、 okay, 其實翻美國。咁你睇個樣子就係黑人， 咁你啊黑人就係話佢呢個 Planet of the Apes 啊嘛，原來襲地球嗰啲啊嘛，咁就跟住咪即係炒大咗之後咪要收皮咯，咪鋸咯。 即係我諗去到啲公眾人物，即係老老實實言行舉止真係要小心啲啦。 唔係，但係想講嘅咩咧？就原來喺美國好多人咧就攞呢個 Apes 去形容 Donald Trump。 哦， 咁嗰啲又冇事嗰啲， 冇，但系啲人通常笑 Donald Trump 啊，话佢块面橙色噶嘛， 系啊，个头发橙色嘅咁样，咁但系有人话佢 ape 嚟嘅 ，OK， 咁但系呢啲问题咧就其实你要睇个 context 系点样咯，譬如话我哋真系闹佢咁样，咁好多人觉得冇问题，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你自己本身有提供权力， 系， 第二样嘢本身。即係呢啲嘢，大家鬧咗之後，唔覺得會產生一啲真正嘅侮辱， 同埋即係始終政府。 但係咧，一旦如果你講黑人同呢個 Apes 扯上關係咧，就唔係咁簡單啦。 呢個就真係傳統嘅嗰啲歐美嘅政治禁忌啦。 係啊，嗱，澳洲好似都發生啲類似啲事件㗎。 都係嗰句咯，你盡量見到啲即係嗰啲叫咩啊土人就唔好即係太多啲嘢。 唔係嗰個係真實，因為以前咧澳洲嘅即係所謂原住民咧， 阿布里進，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係有個名叫佢嘅，叫 Blow Monkeys。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 道。你真係唔知啊？但係呢個好耐啦，呢個好耐，即係話呢啲嘢係真係曾經係一啲即係好日常。在個文化上面去羞辱呢啲人的詞語嚟嘅，所以而家你再講翻嘅時候咧，就真係引起一些政治問題咯。咁 Donald Trump 呢個咧，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而家啲人即係睇佢唔順眼啊嘛，所以係唔係嘢都要喐佢咯。咁但係我覺得話，如果譬如話你挑佢機話佢 grammar 嗰度咧，我又覺得呢個並不成立。 雞蛋去挑骨頭啦， 係啊係啊， 最緊要封信係令到阿金正恩即係第二日即刻。未必是佢啦，但系就其實我哋唔係話唔想見 etc 嗰啲咁樣咯。 但係封信嗰個客觀效果嗱，你唔好理佢話寫得好唔好，佢真係拋擲咗金正恩。 係啊， 嗱呢件事係即係唔係好多人講嘅。其實你真係諗翻嗰個即係回顧翻成件事咧，呢件事係第三個轉捩點嚟嘅。嗱，第一個轉捩點係咩咧？咁應該會講啊，點解呢個第一個轉捩點會重要？第一個轉捩點就係、是。金正恩第二次去見習近平，喺大 連， 開完翻嚟啦，美國就話 180度轉變， 美國咧就話：喂，你開始玩嘢喎。咁跟住咧，開始美國方面又提出一啲嘢，就係用呢個所謂利比亞模式啦。咁利比亞模式一聽到，金正恩就 講啊嘛， 唔止國家傳訊部又講啊 ，Pence 又講啊，國家傳訊部顧問 John Bolton 又講嘛，一講就成件事即刻差唔多反台啦。反台嘅原因邊咧就係。因為金正恩係好驕忌聽到佢嘅結果會好似利比亞強人卡拉菲咁樣，咁你知唔知卡拉菲係點死法嘅咧？ 好似冇咗春袋，乜都冇曬咁滯噶嘛， 俾人揼鑊金啦，咁跟住有時咧喺個屁股嗰度個屎窟窿嗰度插咗刀入去， 哇！哇！咁樣通過啊？ 係啊！ 哇！ 你。唔係㗎，呢啲回教國家，唔係呢啲伊斯蘭國家，有咩事上嚟都 哇，好黑過， 好大劑啊！ 哇，真係咁即係係咯，咁你而家又叫我冇咗啲即係炸爛曬嗰啲咁嘅核設施。 嗱、呢個 John Bolton 點講咧？嗱，唔係因為嗰啲佢講話而家佢炸毀嗰啲咧，其實嗰個核市場已經唔用得㗎啦，佢根本已經唔用得㗎，所以大家即係如果稍為係 sophisticated， 即係比較。對呢方面熟悉的人咧，就唔會 buy 呢樣嘢 啦。 你拆咗啫。John Bolton 點講咧？呢個國安全政務官，你拆完之後，我哋睇完啦，你再將所有拆低嘅搬去美國，我哋再睇一次。就永久擺喺嗰度添，仲要咁擺明玩 Q 你啦。咁但係而家係翻翻嚟啦，拋窒咗第三個轉捩點啦，就係、是、寫封呢封信之後。咁跟住成件事。即係改變咗啦。係 係。 咁點解我提第一個轉捩點咧？而家有個疑問啦，就係而家話即係距離6月12日如果開得成嘅話，大概仲有兩個禮拜到啦，14日啦。係。喺呢段時間，金正恩會唔會第三次見習近平 ？OK， 哇，係都即係政治一日都延長喎，係嘛？ 係啊，係咯。嗱，如果你即係重蹈，即係再做翻之前嗰件事咧。咁美國佬又係要諗一諗，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喎？所以我估咧，如果呢封信真係拋窒咗金正恩嘅話咧，係唔會有第三次見面。 應該就見噶啦。咁但係係咪要去到新加坡咁遠咧？ 係啦，所以而家講個講話好特別嘅，佢話新加坡係其中一個見面 即係可以選擇嘅地方。嗯、但係而家大家睇到嘛，個個落曬去啦，又話阿李顯龍就唔走啦，要喺度啦咁樣。咁根據 Dennis 嘅講話，100%去嗰度咯。 我覺得一定唔係，我覺得一定會見面，但係係咪新加坡就難講啲，因為。據聞究竟北韓係咪真係有一個好 reliable 嘅交通工具 去到嗰度食問題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我哋講嘅就係原來佢飛機去唔到嘅，係 啊 係 啊， 去唔到咁你係咪要租一隻翻嚟咧？租嘢翻嚟咪 租嗰隻你信唔信得過咧，大佬係嘛？ 入邊裝個炸彈， 喂真係好亂嚟呢啲真係。 仲有一樣嘢話走完之後點翻去？ 係啊，但係所以咪就係話其實我諗。其實會見面嘅，只不過即係個 location 喺邊咧。咁 我覺得如果見面都唔會改嘅啦，即係 見面唔會改。 唔係即係如果真係肯定見面就唔會改嘅，因為點解咧？你其他地方咧，你咁短嘅時間之內你要 set up 咧，因為唔係好簡單，即係唔係好似你想咁簡單。唔係我哋買張機票即係 backpacker 啊嘛，保安要諗啦，accommodation 要諗啦，新聞採訪要諗啊！呢個係我最關心的問題啦。譬如話，如果我而家我即條筋，我想6月12日做採訪，點搞呢咁樣到而家我都問唔到個答案嘅。開放都俾幾多人去影咧？但如果你全部撳住曬又唔好喎，因為點解？其實而家想出嚟個效果係咩咧？我講好多次啦，係大家出嚟真係握住即係 photo con 握住手，即係兩條友笑笑吟吟啫嘛，就係咁樣啫嘛。 其實背後咧， 下邊傾啲嘢就。未必傾好曬，但起碼一樣嘢就係有咗呢步可以傾下邊啲嗰啲可以慢慢解決。 即係起碼喺嗰段時間要傾嘅傾到曬， 傾到曬先係嘛？ 外交嘅嘢，大家眼見嗰啲其實背後已經 搞了。哇！你而家見到啲人穿梭係咁行嚟啊，即係走嚟走去啦。 蓬佩奧係第二係金正恩見完習近平之後先見咯，定係點？ 唔係佢第一個，即係當其時話千話有可能傾，佢係第一，佢飛咗去平壤去見啊金正恩。就係見到添啦，因為有樣想見到， 握手咁啊， 我加上我唔記得，但係兩個坐喺度 見到 ，咁翻即係理論上你見到嘅嘢就係、是，喂佢去其實就大家傾啲好實際嘅嘢啦。 第二把交椅喎，大佬國務卿喎， 係啊，佢因為而且當初冇信呢個人嘅，即係係新信嚟嘅呢個，入邊傾啲好實際嘅嘢就係、是，譬如話大家嘅雕可以去到邊一部分？嗱，如果你話真係 denuclearization 好似 John Bolton 嘅啦嘛，係冇可能嘅。 嗯。 喂，我都唔知道原來即係，譬如話我一放棄曬之後，你有冇懟冧我噶嘛？ 你好明顯啊，大佬，我屋企一把刀都冇。 係啊，而家嘅 situation 係點樣呢？以前我哋講嘅槍指槍嗰都唔係好啱，其實呢個點講係劫持人質。 嗯， 佢就劫住阿南韓，即係有槍指頭。咁樣美國又揾張槍指住你。咁如果我哋睇以前嗰啲片咧，就一槍射瓜你個頭。咁原來當槍係真係可以拋你，係佢會做呢樣嘢。咁而家話我。即係大家可以傾啦，但係支槍未放低噶嘛。嗱，你佢放低曬，佢有個疑問就係：我放低槍，你唔會射我先。 所以，所以眼見嘅嗰啲核設施係咪真係炸曬咧？ 但係喺理論上可以做啲樣俾你嘅，做呢個樣係可以做到就係 Donald Trump 收貨啦。Donald Trump 就係落 order 就係你慢慢睇住，可能講緊幾年啊、十年先完成呢樣嘢。咁你起碼就係 diffuse 咗，即係令到件事冇爆炸性。但係件事本身佢嗰個內在結構，佢牽涉好多國家，佢牽涉中國。嗱，中國最大嘅疑問就係今次我有冇喺呢件事上面我有冇角色先？所以前一排就話，如果呢個會開，習近平都會落去嘛。咁但係到蘇花而家冇話請你喎， 又嚟六方會議嗰啲咁嘅嘢，喂唔好啦啩？ 唔係啊，而家真係好似越嚟越多人啦。 六方會議掂嘅話，就唔會即係 有今日呢樣嘢啦。 就有今日呢樣。喂，講真，俄羅斯啱啱選完，唉，普京心啦，唉，你唔好搞我啦，我自己都夠忙，係咪先？ 係啊，日本可能去啦，但係最重要而家應該我相信會去嘅就係文在寅。嗱，呢個係之前冇噶。係。之前就淨係講阿金正恩見阿 Donald Trump 嘅，而家可能民眾人都在場。 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原本 Donald Trump 即係呢個江湖大佬諗住同阿金正恩兩個即係撐台腳，無端了加雙法落嚟，其實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嘅。同埋即係民眾人，我諗都係嗰啲左膠種種同埋嗰個歷史野心太大啊！即係佢想和平統一，嗱我都有份啊！即係嗰個心態， 唔係佢做到就名留青史啦喺韓國度。所以佢如果作為就即使一個普通嘅政客，如果佢咁嘅份量，佢都會爭取呢樣嘢。 即係所謂嘅歷史留名。 嗱，我頭先你講，我有少少唔同意個原因就咩咧？無論任何一個南韓總統咧，見到咁嘅會咧，其實都盡量會爭取喺呢個會入邊有角色。 但係 因為呢件事牽涉到 即係南北韓統一的問題。 但是呢個會的嗰個大阿哥是 Donald Trump 啦嘛，即係我原本即係喂，即係老老實實，我諗住將即係張台德你同我無端端要即係差到只腳落嚟，究竟 Donald Trump 係咪真的？ 但是你要記住喎，就係、是、件事去差唔多去到即係出咗封信之後，跟住民眾人就去見阿金正恩啊嘛。 係第二次見面啊，嗰次見面都幾 surprise 喎。係啊，佢見到嘛。咁可能就係因為你見到係掹得翻成件事 ，Donald Trump 唔多唔少會俾翻個角色你咯。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哋一般喺外邊嘅睇法咯， 邏輯分析啦， 係邏輯分析咯。咁所以而家件事就係話，咦？而家就唔係淨係兩個見面啦。個問題就係個 protocol 啊，即係嗰個儀式上面咧，佢究竟係兩個見面之後，跟住會有民族人喺度，定係還是係點樣？定係還是三個見面？ 甚至四個啊，習近平，甚至亦都係又嚟翻六方會議嗰啲。 其中一個就是安倍晉三啦， 這個 就比較外圍少少啦。呢個我覺得就機會有習近平機會。而家如果去到而家，譬如講緊六月頭都未有，尤其特別 trade war 之後啊，機會低。 嗯， 嚇，除非有一啲特殊嘅轉折。嗱，對於個 trade war， 我仍然有一個即係、就是、我覺得有一個 qualifier， 即係 qualifier 嘅，就係有一個彈珠係咩咧？就係、是、其實 Donald Trump 呢個人咧，佢唔多講原則嘅， 係 佢隨時可以五時花六時變嘅。 咁但係呢個你都可以話係佢始終都有嗰條底線喺度嘅，係啊。但係佢點樣去達成嗰個目標咁冇所謂嘅，係咯。 佢底線好簡單嘛，連任咯。 啊，咁我 你又唔好你唔好諗住係呢個美國國家嚟嘅，佢真 係。但係我覺得佢都幾多歲，74喎，即係去到呢啲年紀嘅人，即係我未咁老啦。但係有時我覺得去到咁嘅年紀嘅人係會想名留青史，真係做啲。功績啊，歷史留 咁佢呢件事如果做到都好咩嘅？嗱呢件事咧，我哋從來都講過啦，就係、是、如果真係見到面咧，就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都即係唔走雞噶啦，提名就提名 啦。要咧，佢肯唔要咧？ 另外一回事，佢而家自己好開心噶。佢話 ：People say that I deserve the nomination of Nobel Prize for Peace 嘛。佢自己都好冧噶， 哇！但系呢個獎奧巴馬攞過，可能佢都有啲，唉，你唔好俾我啦，咁 係咪啊？係咯，咁可以唔要嘅 可以唔要嘅，可以唔要。喂，佢嗰個咪而家諾貝爾嗰個唔知咩文學獎啊？ 今年太 Q， 喂黐線，喂有冇搞錯？喂，即係嗰啲咩所謂有啲咩性騷擾，跟住就成個 嗱嗰件事咧，其實好複雜嘅，我睇過少少，就其中一個成員咧女性嚟嘅，只不過佢老公咧即係出現呢個性騷擾個問題， 佢老公啫嘛， 係啊， 咁點解會影響咗成個委員會頒獎？ 因為佢放咗料俾個老公啊，之前。 咁樣啊？ 係啊，其實件事好複雜，即係唔係話即係你，因為你冇跟得好深，其實件事係點樣咧？就唔係一件單嘅事嚟嘅。呢件事本身咧，一路就涉及到諾貝爾文學委員長入邊嗰即係委員會入邊嗰啲所謂 corruption 嘅問題。 哦、okay. ， 就唔係淨係一單嘢嚟嘅。 嗯， 咁入邊咧聽到呢件事咧，其實已經有成扎人咧要走噶啦。 Okay. 一走又點樣咧？你唔可以臨時臨急揾第啲人翻嚟去即係填啲空位噶嘛？ 但係對於即係嗰啲叫做咩啊 ？Kennedy 都幾唔公平嘅喎。 有啲即係就快死，你咪好唔公平咯。 係啊，你 今年寫一件啦 ，Philip Wolff 係嘛？ 係咯係咯。 不過呢啲文學獎呢啲人好多人唔關心睇，即係我哋講翻呢個即係南北韓呢個 Donald Trump 見金正恩啦。咁而家咧就雖然阿 Dennis 講到實牙實齒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從來一句嘅就係、是、金正恩佢玩啲咩嘢咧？即係到前個禮拜可能都有啲反覆嘅，不過 anyway 就大勢嚟講係睇好原因係咩咧？都係嗰句，嗰封回信係拋窒咗佢， 係同埋即係講 拋窒咗佢意思就係話睇到你底牌啊， 係 睇到你底牌，你底牌係牛底。 你最尾嗰句好行嘅喎，講得 This missed opportunity is a truly sad moment in history。哇！呢句嘢真係好。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你真係搞到 Donald Trump 冇面，其實喂都好大鑊嘅真。 嗱，所以翻嚟咧，其實有兩個問題。第一樣嘢，但係我哋第一節已經講過啦，嗰、那個 trade war 嘅問題，美中貿易戰問題，中國點反應？第二呢、這個會如果開成咗，如果冇習近平嘅話，冇中國角色嘅話，中國點反應？ 嗯， 因為美國佬可能係有一條橋就點樣咧？佢真係俾經濟援助你，即係北韓， 係 換取你金正恩即係作大幅度嘅讓步。大幅度讓步，我覺得唔可能係全面所謂非核化嘅，佢可能保留翻喺度。只不過即係美國佬就覺得，喂，即係可以長期傾落去。咁、如果再傾落去咧， 如果再俾多啲經濟誘因落去咧，其實金正恩有可能去諗一樣嘢，就係經濟改革。 嗯， 正如你而家越南一樣啫嘛，越南慢慢即係以前同美國打到韭菜啦，而家又同美國佬 friend 嘅， 嗯， 甚至俾你航母男仔去嗰度 停泊咁咯， 係啊。或者遲啲可能連金蘭灣都俾佢用添，係咪？ 嗯， 如果係咁就好大件事啦。問題就係呢個模式用錢去buy咗你，即係令到你接近美國或者嗰個咩，對中國嗰個影響有幾大？ 嗯， 中國就喺呢個問題上面有盤算啦。 嗯， 原本諗住呢個北韓係一個緩衝區嚟噶嘛，搞搞雖然佢未冧檔，但係俾咗美國佬嘅 friend 。咁你就即系真系要谂一谂，即系点搞啊！真系， 所以都系嗰句啦。呢个世界冇永远嘅朋友， 亦都冇永远敌人嘅。 冇敌人， 系啊， 讲利益嘅。 系啊，咁所以你到依家咪，即系我谂中国对以上嗰两个问题都要谂一谂咯。但系俾我感觉就系似乎咧，收集情报方面系出咗严重问题。譬如对嗰个 trade war 嘅预计，即系贸易战嘅预计啦。 嗯， 對而家呢個即係會談嗰個反應係點樣咧？可唔可以喺呢度爭取一個角色啦？係， 嗯， 完全處於一個被動嘅局面咯。 係， 係嘛？咁冇辦法㗎啦。呢，這個就即係世界嘅局勢，瞬息萬變係咪？我哋作為一個評論人，我哋都係只能夠即係咁樣去講啦，係嘛？咁你咁多智囊啊，咁多呢啲學者啊，咁其實佢哋應該俾到啲。 我哋執口水尾嘅， 係啊，我執口水尾嘅，好啊，咁啊，翻嚟第三節啦。